这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那没错，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华语经典的歌曲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些华语经典。刚刚这首蒲公英的约定其实是当时我在看不能说的秘密那个系列的时候，当时这是一个插曲。这首歌写的是周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他的初中所在的这所中学呢，在学校后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篱笆园，而周杰伦为了这个写了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每一首华语经典当中都会有一些情愫是我们会为之所触动的，而有些的时候听一首歌会感觉好像有一种感动在我们的身体涌动。所以说今天听听这些经典的歌曲，让我们再重新回忆一下当时和我们一起听的歌的人他们在哪里。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林夕去作词，王菲去演唱的《向往书》。 青春。

2003年的时候去发行的这首歌。当时这一首歌的时候是明年今日的国语版，而当时呢，陈奕迅其实是没有想去发行这个国语版的。后来经纪公司的坚持之下，他有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一版《十年》。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巧合就会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不敢想象的奇迹吧。听到这些华语经典，有的时候会听到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故事。这一首歌呢，当时我在 KTV 当中是同学去点唱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直到现在都依然记得。每一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歌中承载的可能就是关于你、关于他、关于你们的那些回忆吧。这一首来自张惠妹，记得。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是

相处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着能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 热闹，喜欢两个人。这正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喜欢两个人》，经常听到有人在朋友圈分享这一首歌曲。可能有的时候遇到对的那个人，就会让你放弃自己单身的那个世界，想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吧。今天就在这些华语经典歌当中去找寻我们之前的记忆，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半时段继续回来继续听。 永远不再哭泣。

深，世界都熄了灯。今生我亮起一盏暗淡的灵魂，天亮以后忘记昨夜重逢有多冷。 这一首《想你零点零一分》来自张靓颖，这首歌是在2006年发行，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是在夜深人静会想起很多往事的时候。那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这些歌都是华语的经典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说说你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如果说到华语男生非常会唱情歌的话，我推荐一位叫做杨宗纬，相信你们也是非常熟悉了。那没错，杨宗纬的歌唱技巧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非常充沛的情感，每次听他的歌都有一种小心碎的感觉。而这一首歌呢，当时呢是阿信写给杨宗纬的一首歌，虽然他没有一层一层的去剥开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去堆叠出了一个非常深情款款的杨宗纬，和这一首让我们反复听起来百听不厌的洋葱。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Baby

在计算机上，空白格呢是允许你去各种想象、期待的，可以去猜测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而在刚刚这一首歌当中呢，空白格好像代表的是蔡健雅在当时那段感情当中的心理转折。词意非常简单，但是却一语道破了在爱情的过程中那些伤害和悲痛。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有一种非常悲伤的氛围。当时杨宗纬也翻唱过这一首歌，是在电影《一生一世》当中作为片尾曲。所以我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相信你会想到杨宗纬的版本吧。下面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独特，而当时也是因为凭借他沙哑的嗓音被我们大家所熟知。他的这一首歌相信很多人是非常熟悉，他就是阿杜。提到他的时候声音总会要降低一点，好像这样阴沉磁性的声音才适合他。这一首《他一定很爱你》，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亮的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逼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逼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我们之间 去，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谁又懂得谁的美呢？在爱情当中，可能很多事情都难以说清，而只有在恋爱的两个人可以去评判到底是谁对谁错。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苏打绿，每次听到他们的歌总有一种直抒心意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太去掩饰自己的情绪吧。那没错，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也希望在今天你会想起某一个人。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渐远去，我好想你。